胜负已分，季后赛首轮星系主场拿下了胜利。 比赛还没有真正结束，但是潘林已经在节目中宣布，星星战队擂台赛拿五个人投分，此时团队赛击杀对手五人，再拿五个人投分，共计十分。而蓝宇战队呢，擂台赛只收获了三个人投分，所以他们团队赛不仅仅要获胜，而且还需要将几队伤折的角色保证在五人以下。但是很遗憾，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枪林弹雨倒下，蓝宇五人阵亡。即使宋晓可以凭借状态完美的涛落沙鸣击败苏沐橙和乔一帆两人，获得团队赛的胜利，却也无法改变整轮比赛蓝宇失利的结局。 李指导，给我们说说这场比赛吧。 啊，这场比赛怎么说呢，星星战队可以说完全抓住了蓝宇战队的战术特点，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蓝宇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到啊，本场比赛中蓝宇战队两次捕捉到的战机其实都是星星特意的安排，不过你要说这是陷阱的话，却又不能完全这么说。确实来说，这的确是机会，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干扰，而蓝宇没能很好的解决。 比如说魏琛对喻文州和卢汉文的拖延吗？ 是的，星星的战术安排其实非常大胆，将喻文州和卢汉文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寄托于一位已经离开职业圈七年后又重返的老将。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魏琛的迎风布阵被更早一步的击杀，也或者他没能一人拖住两人的话，比赛局面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 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不知道星星会不会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啊，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猜想的话应该会有吧，毕竟这是风险较大的安排。 哦，现在场上比赛已经正式结束。不出意料，宋晓虽然以一敌二，但因为角色的状态强太多，最后击败了星星两人。不过这对比赛的最终结果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从最终本场团队赛的技术统计来看，蓝宇是不落下风的，也确实他们赢得了这场团队赛的胜利，但是很遗憾，整回合的比赛他们是输掉了。 此时两队的选手也已经从选手席里出来了，双方场中央列队，再次互相握手致意。相比起赛前，此时两队的心情那都是两极了。 打得很好，谢谢指教。 宇文州却还是八风不动地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 你打得一般， 叶修倒是不和他客气， 下回合见。 宇文州说着，换是一般人，这话怎么说也会听着有点复仇的火药味，可是从喻文州口里说出来，却真的就是简单的陈述一个事实。然后黄少天叶秀只是笑， 对什么险胜而已。 黄少天鄙视的， 冠军险中求， 哼，过了我们这关再说吧， 下一回合的事儿。 一人一人走过，双方简单的交谈，胜利一方没有骄纵，失败一方也没有失落消沉。而星星这边列于最后的，自然又是他们的第六人魏琛，在团队赛中最抢眼，做到了人们都以为不可能事情的魏琛。 服气了吧？ 魏琛和喻文州握手时说道， 一直都是很服气的。 怕了呗？ 和黄少天握手时，魏琛问：“ 好怕。” 黄少天翻着白眼，对这位老大，他是打从心里感激和尊重的。但要说之间的相处嘛，那和这位你肯定是没办法一本正经端着的。 小鬼，知道前辈的厉害了没有啊？ 蓝宇这边，卢汉文站在第三位，青春期都没过完的少年，声音未变。个子也比其他选手矮着一截，被魏琛一顺手就摸了头。 很厉害，下次再决胜负吧，前辈。 混蛋小鬼！ 魏琛暗暗骂了一句。他当然很清楚，真要他和卢汉文多打几局，胜率肯定是往那边倾斜的。而今天这场对决也无关什么胜利， 从 PK 的生死角度上来讲，他可是被宇文周和卢汉文给击杀了，而他做到的只是他预期希望完成的事而已，他实现了他的目的，所以他是成功的。但要说胜利，别说他了，团队赛可是蓝宇获胜了。最后这个结果也算是给联盟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很艰难地评选着这轮赛事的最有价值选手。团队赛论胜负是蓝宇赢了来着，可是星星最终获取了回合比赛的胜利。团队赛最终的走势可以看出，星星他们根本就没去争取胜利，他们就是到团队赛里赚人头分去了。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团队赛星星更成功，他们实现了他们想要做到的。可是真正的胜负就这样视而不见吗？单从技术统计的数据来看，黄少天是团队赛中的佼佼者，无论承受伤害还是制造的输出都是场上之最，这可以看出他在比赛中的活跃和贡献。但是团队赛最终是星星达到了目的，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擂台赛里黄少天的业余生凡被树砸掉一半生命的英姿，不管怎么说也该是差评。星星这端的选手呢，魏琛在团队赛中的表现很惊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过早败出战斗，之后还有很多决定性的场面他都没有参与，而且擂台赛他也没出场。说到擂台赛，星星莫凡的表现也很惊艳，但是他之后却没有参加更关键的团队赛。于是看来看去两边权衡，最后本场最有价值选手还是评给了叶修。擂台赛一挑二，叶修贡献同样不小，只是莫凡作为一个新秀败了黄少天，也完成了一挑二，让他显得更加显眼。团队赛叶修也没像魏琛那样抢眼，但是也有几次关键的时刻表现起到了决定作用。 或许我们只是习惯了叶修核心级的表现，所以对他总是有所忽视吧。 在赛后的某篇报道评论中，形容叶修是不动声色地成为了本场的关键选手，再然后给出了这样一句注释。本回合比赛的获胜并没有让星星收获太多的赞誉，次日的电子竞技周报上就将星星的胜利称之为新赛制下功利到极致的胜法。会有这样的评论，主要还是因为星星在团队赛中所流露出的意图揭露了他们就是这样以小分获胜。团队赛历来都是赛事的重头戏，星星输掉了团队赛，但最后却赢得了整个回合赛的胜利，这多少让人有些不适应。新赛季是在第九赛季的季后赛首次采用，却是到这场比赛为止才首次产生了这样的局面。主场作战也要如此殚精竭虑地死死抓住擂台赛侥幸取得的人头分优势获胜，接下来的两轮客场，星星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信心来应对呢？又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却是如此评论着。擂台赛的获胜被描述为侥幸，当然是因为黄少天的业余生凡被树砸掉半条命的事件，这种状况外的场面当然会被视作意外，星星的胜利也就成了构架在这种意外基础上的侥幸。再然后两轮客场，这随笔一挥也是带着满满的恶意，星星下一场只要获胜，第一轮比赛就已经结束，但对方信笔一挥就是两轮客场，这是已经认定星星接下来一场肯定要输。喜欢黑星星的人因为这场比赛可算是又找到了不少话题，但是还没等星星再次比赛呢，只第二天的首轮第四场比赛就将这帮家伙敲打了一下。第四场微草客场挑战雷霆战队的比赛，竟然又是一场人头分以10-9分出胜负的比赛，而且分数分布和星星对蓝宇的比赛如出一辙。微草在擂台赛里5-3获胜，但随后的团队赛却是5-6输掉，但最终得分10-9 微草胜。功利吗？侥幸吗？答案是否定的。定问题是两场比赛挨得这么近，一样的结果却一下子发出两种声音，很容易让人觉得评论有所不公。各方报道中在评论这场比赛的时候，不得不再把星星对蓝宇的比赛拉出来连带着说，主要就是要比较过程上的不同，以此来说明虽然是同样的结果，但星星是功利的，微草却说不上。擂台赛微草取得强势的胜利，并没有任何侥幸发生。团队赛主场作战的雷霆是强劲的，但微草并没有依仗他们在擂台赛取得的优势，而是在客场和雷霆展开了一场澎湃的对决，最终收获五个人头分，是他们追逐胜利的结果。两队所表现出的意图和态度是决定性的。微草和雷霆的评论报道最后成了星星和微草的比较，各方报道都唯恐自己解释得不清楚，破坏自身形象。